一瓜如意，福彩即开。四月十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一级车及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后援的智能，成就智慧杰作，助力社会中坚力量。详询三河波士智达3725888。 生活与梦想就是充满幸福能量，我乘着过去不过意外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粒三三，我爱的人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雷人秀，有雪雷陪着你。我就之前前两天的时候说，这个大连万达集团的董事长王健林和他的儿子王思聪是坐拥内地首富，对吧？但是现在福布斯杂志的最新排行榜又出来了，第一名首富是谁呢？变成了马云。马云呢以资产309亿美元击败了王健林，成为最新的内地首富。哎呀，当然了，你知道在过去的几年里头啊，不管这个福布斯杂志的排行榜怎么排，马云和王健林都是轮流坐庄的节奏，不是他这个得第一就是他得第二，不是他得第二就是他得第一，是吧？你说你们两个翻来覆去的腻不腻啊？是不是啊？能不能来点新鲜的？比如说我呀，我刚才想啊，如果有一天我有哇309亿。还是美元，我跟你说，那一天如果我有啊，我有这一天，那一天我早上起来鸡蛋灌饼一定要加3个鸡蛋。 不要走得太远，拉断了我的视线，给我一点痕迹，让我还能看见你，是不是如你所言，终于我只能放手，留不住的爱情，你让我怎么强求？留我在谷底，熟悉的你不再为我而美丽，你丢下的回忆有多伤心，如今还在意。谈何容易，世界变得冷清，我始终不相信爱你竟然已到绝境，忘了你谈何容易，人还是伤了心，时间越是无情，是你不在乎的神情。终于我只能放手，留不住的爱情，你让我怎么强求？留我在谷底，熟悉的你不再为我而美丽，你丢下的回忆有多伤心，如今还在意，谈何容易，世界变得冷清，我始终不相信爱你竟然已到绝境，我忘了你谈何容易， 容易，人还是伤了心，时间也是无情，是你不在乎的深情。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雷人秀，有雪雷陪着你哈。这个事儿呢是在超市当中发生的，就一个妈妈带着一个小宝宝，然后小男孩哈，就一块逛超市，逛超市就快要到这个排队结账的时候呢，小男孩就看到了这个旁边有一堆零食，妈妈就说，哎，你随便选一种吧。然后呢这小男孩啊在这零食堆旁边纠结了很久很久，最后拿了两个放到了妈妈的篮子里头，说， 妈妈，我很优柔寡断，所以就两种都买了吧，因为我优柔寡断。 这放到篮子里头之后，妈妈说，宝宝，优柔寡断的男人最后两个都得不到。这是一个有故事的妈妈。 空荡的街景，想找个人放感情，做这种决定是寂寞与我为邻。无奈的爱情，想要你我的勇气，一直在惊喜，坚决从来不会为我停。 伤口的兄弟，无声无息的你，你曾经问我的那些问题，尽管没人问起。分给我烟抽的兄弟，分给我快乐的往昔，你总是猜不对我手里的硬币，摇摇头说这太神秘。你来了信写得越来越客气，关于爱情你只字不提，你说你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却再也不为那些事忧愁。

最心爱的情人，却伤害我最深。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那个天真的眼神，藏着冷酷的真。眼神看不清，却奢望永恒。冷了的灵魂，已陷入太深。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早已忘记的吻，藏在心中加温。爱情盛满三人，我却太认真。我一层层被摧毁，狠不下心。 依然是雷人秀，欢迎回来。电波那头，单身的，年龄很大的，你们的好消息来了啊！这是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常委书记贺军翔说的，说大龄未婚哈、啊、是我们中国青年迫切需要关注的一个，也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的问题哈、啊。所以为了这件事情。哎呀，为我们大龄青年是做各种各样的事，比如说通过媒体和各组织开展教育，帮助我们青年大龄未婚青年啊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就是怎样呢？您不要太挑了。还有联合社会青年组织开展便于青年交往的活动，怎样呢？就相亲咯。还有就是协调推动司法部门来规范婚介服务，就是不要再欺骗我们脆弱幼小的心灵了，好不好？也是帮助我们大龄未婚青年找到合适的伴侣哈。所以各位，团中央层面的逼婚，你到底怕不怕？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昨天晚上的事看没有什么好谈的吧，看你这样吧。再看 一眼有过的幸福。爱情好像流沙，我不说话， 说 等待黑暗泪能落下。爱情好像流沙，明知该躲他，无法自拔。Oh baby， 是我太傻。 怎么还是会唱流沙？ 我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慢慢走向流沙，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随他去吧，我不害怕。爱情好像流沙，心里的牵挂不愿放下。别让我这样吧。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 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威霆 V 级豪华商务座驾抢先预定中，售价29.9万至61.8万，智慧尊享惊喜礼包，利率低至2.99%。详询三河波士智达03163725888。 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你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好，同时今天来聊，如果改行你要做什么，我们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关注微信搜索品味1033。 我先怀疑到底是否事实，你眼睛不看我，只看着我面前空气。不满意，我怎么会提起？无非不够实际，才想到尽最后努力，想到说对不起。我知道曾经伤了你，记忆瞬间一夜一夜翻过去。这个你不是你，我当初的你，多少爱过的人，就不可以变朋友？还是想到处不够，却不回头。说句后，我能够承受。若你不难受，我没有流泪的借口。别说从此以后我们还是好朋友，其实想到足不够，也不回头。这温柔更像是诅咒，太爱你的我，走到最后竟然一无所有。 是吗？

先说再见。爱上你是种惩罚，我错在爱上你的发，心思缠绕牵挂，无法自拔，剪不断，又心乱如麻。爱上你是种惩罚，我一错再错没办法，只怪当时太傻，现在害怕你爱他。再见，爱上你是种惩罚，我错在爱上你的发，情丝缠绕牵挂，无法自拔，剪不断，又心乱如麻。爱上你是种惩罚，我一错再错没办法，只怪当时太傻，现在太怕你爱他。无法自拔，剪不断，又心乱如麻。爱你是种惩罚，我一错再错没办法，只怪当时太傻，现在太怕你爱他。 好，你呢？这个聊的话题是如果想改行，你会想改做什么行，也都是欢迎你的互动和分享。我们来看一下听众群聊啊。一群当中热度感菌小姐留言说，等我有钱了，我就可以任性改行，去学习自己感兴趣的，学精。热度感菌，等你有钱了，我不是太想等呢。 说不唱几个我记住那儿翻山坡，前路路程有阳光，丰收的庄稼闪金火，我都说不动情唱，欢乐的歌声真善恶，草木盛开幸福花，花开千万朵。唱几个我骑着马跨江河，歌声融进泉水里，留得家乡遍地歌，我的手不再不轻唱，唱不尽美好的新生活，站在草原望北京，越唱歌越多。来来来声震山河，草原盛开幸福花，花开千万朵。大家说不唱几个，我记住那儿翻山坡，千里路程有阳光，丰收的庄稼闪金火，我的手不再不轻唱，欢乐 的歌声真热闹，草原盛开幸福花，花开千万朵。大街小路唱起歌，唱得好轻松似火，各族人民肩并肩，前进的道路多宽阔。我的手鼓奏起唱，快马加鞭震慑祖国，春光永远在边疆，歌声永不落。来来来 拼命着

让心情都好起来，让深情让爱情都亮起来，敞篷车跑得快，昨天拜拜，跟着你现在到未来，只要看着你就很放心，24小时都不腻，只要想到你就很开心，哼我最爱的melody。想不到那么快遇见你，什么都说出来，谁叫我就是爱，爱你的一点点呆，很难过被你打败，暖暖的都是爱，想象并满出来，我的爱神奇跑飘起来，地球转得很快，心脏快要跳出来，想要走也走不开，给我彩虹白日梦，甜甜蜜蜜的到红红，打开天空对我说，爱就像蜜蜂，哦哦哦哦，暖暖的都是爱，想不到那么快遇见你，什么都说出来，谁叫我就是爱，爱你的一点点呆，很难过被你打败，暖暖的都是爱，想象并满出来，我的爱神奇跑飘起来，地球转得很快，心脏快要跳出来，想要走也走不开，地球转得很快，心脏快要跳出来，想要走也走不开。 OK，赵继伟留言说，如果改行我要回部队继续当兵去，我感觉我只会当兵了，你知道吗，就人做一行做久了哈，都会觉得哎呀我好像只会做这个了，对不对，就比如说像我做广播做久了，我就觉得哎呀好像我就只会做主持人了，其实谁都不知道我还会做总监呢。 走在半空中，摇人民的风，就快走钢索的人不害怕牺牲，只求你一句爱我，往前是解脱，后退是自由，我应不应该回头，风吹动我双眼，看不清楚，我平衡不了我在我心里的苦，我要给你幸福，往前是冷漠，后退是寂寞，干脆我坠落，回忆在左手，未来在右手，谁妥协呢？